229集，九窑郎君。 西北黄沙漫天，城墙都是泥沙的颜色。冬日寒冷，为了以防士兵们受了风寒，军中日日都会督促人马轮流烧热水，卫生一定要干净，每日都要用热水洗手洗脸和洗脚。火头军供姜汤，士兵们每日都要喝上一碗热乎乎的姜汤。士兵们开始还嫌麻烦，但等知道圣上会时不时带着将领来他们营帐巡视时，便着急忙慌地开始抢着热水洗脚。 总不能臭着圣上吧？ 顾元白不知道他们的小心思，他亲切温和地巡逻了几个大营，从营帐里出来时狠狠吸了几口新鲜空气。薛远在一旁还有些纳闷地道， 这群兔崽子还知道干净了，味儿都轻了不少。 这叫味儿轻？那以前得是多重？ 顾元白一想，也可能是他的鼻子现在太过娇贵，他多吸了几口没有臭味的空气。 染病一事重中之重，一定要万分注意。白日将营帐通风，姜汤日不可断。吩咐下去，让每一个武长对手下士兵多加督促，一旦有了热病或是风寒，即刻送往军医处诊治。 是。 朕使万名为西北战士缝制衣物时，也使其缝制了数万布囊，布囊之中已放有含止血疗伤之用的药物，明日便将这些布囊发下去，上到主帅，下到士卒，都要牢牢将其系于腰间，万不可丢失。 臣明日亲自监督其发放。 长卿，你与诸位将领论起作战，要比朕有本事得多。朕只熟读了几本兵书，排兵布阵却是不可。你只管放心大胆地去做，攻防推演，众人一心，才能查漏补缺。 圣上无论文治还是武功，皆是战果累累，臣惶恐，望圣上莫要再说这话。 你可知道薛平将军之子薛九瑶？ 哈哈，臣和薛老将军以往曾一同出战过，薛九霄小小年纪便入了军营之中，臣自然知道。 薛远闷声咳了几声，张虎城看向他，感慨良多。 远哥如今都已比老臣要高壮了，臣即便是与北疆相隔百里，也曾听闻过薛九瑶的名声。待我等老将之后，武将也是后继有人了。 顾元白闻言回首看看薛远，他确实比这些将领们还要高大，盔甲加身，眉眼锐利，将领们该有的成熟模样他有，将领们逐渐失去的体魄和攻击侵略的欲望在他身上也浓稠入骨。将领们因着张虎城这话感触良多，三三两两地交谈了起来。薛远趁机俯身在顾元白耳边低声道， 怎么这么看着我？ 周围的将领们忽然有人问道， 圣上您觉得怎么样？ 话音刚落，周围巡逻的士兵就亮起了火把，在火光之中，圣上的面色好像透了一层朦胧的薄红。 甚好。 将领无人察觉，也跟着笑。 军中的防备措施一项项做下来，臣等也觉得好。 顾元白沉吟着点点头，一副镇定的模样。 薛九瑶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，但他有将帅之才，天赋异禀，无论是剿匪、镇压反叛军，还是北疆战事，都能从中看出一二。朕将他交予你，作战之事你可随意派遣他，让他也好跟着你磨练一番。 先不说臣能交给薛九瑶什么，单单是西夏战役，臣曾问过他是何想法，但远哥却说他只保护在圣上身边， 作战一事不要来找他。 顾元白一愣，抬头看着薛远，薛远面色不变，好似没有听到张虎成的话。 这等建功立功的机会，旁人都是抢着上战场，薛九瑶平日里在战场上也是冲锋陷阵最狠的那一个，谁也拦不住他。他能说出这些话，臣都觉得惊讶。他说立功的机会以后多的是，不及这次。 用脚想都能知道薛远是为了谁。他佯装不经意地往旁边一看，薛远垂眼静静看着他。嗜血嗜战的人，为了一个人放弃军功，看着其他人上战场杀敌的时候，宁愿待在顾元白身边保护。 真是心绪复杂。 晚上太监送来热水，顾元白擦过手脸，简单地擦着身子，坐在床边泡着脚。木桶的水到了小腿处，他俯身拉着裤脚，一只大掌伸了过来，黑影蹲下将顾元白的裤脚卷起。薛远卷好衣服，伸手试了试水温， 有些凉了，我再去端些热水来。 帐门扬起放下，薛远很快回来，他蹲下身将剩上的脚从水桶里拿出，握在自己的一只手上，单手倒着热水，觉得水温差不多便停下，用手轻拨清水。 我的手比以往粗了些，只觉得水温尚好，你试一试。 好。 薛远这才安心放了手，又伸出两根长指圈住剩上的手腕，皱眉道， 好像瘦了。 玉莲喝了好久的药，受了好久的针灸，瘦了也不习惯， 再瘦就没肉了。 你应当去看一看太医院的那些御医，他们从未行过如此远的路程，又担惊受怕朕的身体，这一路来人都瘦了一圈了。 让火头军给他们多做些饭菜。 火头军的手艺还可，料子放足了，什么都有味。 你不能这么吃，我早就问过御医，谁都能这么吃，你不能这么吃。 总不能在西北还如在京城那般讲究。远哥，再加些水。 薛远加了热水，忽地上前一探， 叫九瑶郎君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